天舞就要得到你。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18点01分，欢迎各位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帅。 是的，这个周呢，今天是 周一， 全新的一周，当然要有一个全新的嘉宾来替我们挑战新歌声做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场。 对对对。 那今天呢，大家可以同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是的，刚刚呢，在我们刚这个982魔力工厂的直播平台上哈，我就看到了最上面一条留言，应该是在说982活力榜在播放的这个榜单，说吴亦凡长得帅，说什么都对。同样的，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套用到 我们今天的嘉宾。 是，大家可以看看，长得帅，他唱什么都 好 听。 哇， 好 有范儿啊！ 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叶一坤。来，让一坤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叶一坤。 很腼腆的一个小伙子嘛。今天其实初见面的时候，我先来抒发一下感受哈。 好， 一坤是戴着一个耳机，然后安安静静的在听自己的音乐， 哇、哦， 就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并不想跟我多说话。 可能刚认识，有点害羞。 嗯，并不是很熟。那多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多介绍， 自我介绍。 我现在是一名那个大三的学生，然后马上升大四，然后我学习的是流行演唱。 流行演唱科班出身专业的哈。 那今天大家有福了。 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现在在我们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直播间里呢，已经有朋友进入了，然后送了小火星过来， 谢谢， 应该还不错。还有人在夸我以及你，哎，一看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要提醒大家，除了在火星直播平台上可以在活力982的房间里面跟我们实时互动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就可以同步感受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全屏可视化的融媒体平台了。 是的， 看到一坤这个不爱多说话，我就多问两句。因为大家其实可以通过这个画面打他的名字，看到这个坤字其实还蛮少见的。对， 对， 通常名字里面不会取到这个字。我稍稍的做了一点功课，就是说这个坤字呢 有寓意的， 它的意思是古书上记载的一个山的名字，就它这个山里面所产出的这个铁是可以造剑的，所以宝剑也被称作坤武，就是这个坤字。所以爸爸妈妈是给你取名字的时候有取这方面的意思吗？ 我自己都不知道。 不明觉厉。 是，但是名字蛮好听的，不知道歌唱的怎么样。我们就一起先进入今天的 先声夺人， 然后让一坤用一首歌曲看看能不能把你圈粉呢。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是的，让我们再次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叶一坤，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嗯，那今天先生夺人带来的第一首歌曲要给我们唱什么歌呢？ 唱一首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修炼爱情， 哇，我好喜欢这首歌， 一上来就这么悲啊！我也特别的喜欢。那其实这首歌还蛮难唱的，因为需要你情绪拿捏非常的到位。 对对对。 啊，那就话不多说吧，看看一首歌的时间，易坤能不能够把你圈粉呢？ 感谢一坤带来了一首 JJ 林俊杰的歌曲《 修炼 爱情》，修炼 爱情， 这也是非常的修炼唱功的一首歌曲哈。 对， 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直播平台当中呢 ，W 号给我们发过来说，看得到我说话吗？是的，看得到啊，我们是全屏直播的，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跟我们互动起来的。 是的。 还有子鹏安他说稍稍有点炸麦，可能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一坤不太适应我们电台的这个话筒， 对， 因为这个跟 KTV 确实还有点不太一样，因为电台的这个虽然我们是要电台 KTV、但是拿到这个话筒通常就是我们主持人说话用的，收声的效果它是指向型的，然后一坤拿的特别的近，感觉就有点 对炸麦的感觉。 后来发现要整个开始用高音的时候扯远一点，然后听起来哇好好听啊。 对， 其实我觉得你的唱歌的感觉跟 JJ 蛮像的，是有刻意的去模仿他吗？ 我声线可能比较偏向他一点吧。 哦， 但是感觉 平时唱他的歌也会唱的多一点。 嗯，是偶像是吗？ 啊，对，我特别，因为我从小就听 JJ 的歌。 是，这个叫到音乐生活的部分。 JJ 会开心吗？说你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 他也不知道我。 那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里有人夸你了，说人很帅啊，非常期待你唱。然后听完你唱完之后，他就说啊唱得特别好，然后给你送了很多的小火星。 刚刚这个是黑黑芝麻这个朋友。 对对对。 然后发来了很多的这个鼓掌哈，说非常的期待你、 唱得太棒了，我们的沟通说唱得太棒了，支持你。 这沟通是老朋友了，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的房间当中。那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了解一下今天音乐爱好者一坤的音乐生活。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欢迎回来。哎呀，一紧张就是咬舌头。挑战新歌声， 嘎嘣叮嘎嘣。 大家好，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大家下午好。 是，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帅帅的叶一坤，欢迎。 欢迎 ，Hello。 刚刚的一首《修炼爱情》啊，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圈粉。还蛮多的。 对啊，很多人送礼物了。 在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平台上，他说感觉直播里面要比电台好听，是因为你同时在看着人的脸吧？就是因为有看到帅气的脸庞，所以觉得唱歌也更加好听了。 对对对。 是，刚刚有朋友给我们送来礼物了，好像送来了一个麦霸是吗？刚哦，爱要怎么说出口。晨晨点了一首歌曲说爱要怎么说出口。 我期末考试唱的就是这首歌。 要 不来即兴的来唱几句。 没办法，我们挑战新歌声就是这样的一档节目，说到哪里唱到哪里。 来， 期末考试爱要怎么说出口，来一坤的演绎。 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 这个是清唱啊，真的很考验功力。 好听， 文文 Rose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说，真的太好听了。哎，送来了好多的桃花符。一坤，你缺桃花吗？ 啊，我，缺吧，应该缺吧， 应该。开一个小玩笑哈。其实刚刚有聊到 JJ， 说从小就比较喜欢 JJ 的歌曲，对他的歌曲特别有感觉。那刚刚唱的这首《修炼爱情》，你知道他背后的故事吗？就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对，因为我当时也是看的那个，看的就是。这首歌它背后的故事，就是林俊杰还特别小的时候，他在读书嘛，上学的阶段，然后呢就有个女的暗恋他嘛，喜欢他，然后又不敢去表白， 暗恋他的女同学， 对，然后这件事好像也是后面才知道，然后有一次就是这个女生坐那个飞机发生了空难以后，然后在她的遗物里面就发现了一张 JJ 的照片，然后 JJ 知道了这件事以后，然后才写了这首歌。 哦，还是一个蛮悲的故事。所以这种就是带有感情或者带有故事的情歌，你有没有觉得了解了故事之后再演绎会更加的动情一点？ 会吧。 你是不是就比较喜欢，因为我觉得你类似是不是有点走这种风格，会不会比较比较喜欢这种稍微悲伤一点的歌曲吗？ 没有啊，我们老师都让我唱说唱 hip hop 会吗？ 不会，还没有这个 那个应该比较难吧，我觉得 就还是比较习惯这种走心的一种方式。 对，我自己也是，我觉得这个更走心，然后更能打动人。 其实刚刚哈，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如果您在同步视频的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看到一坤其实唱歌还特别的带范儿，就是包括刚刚有手扶的这个耳麦，然后整个就唱到高潮部分的时候有拉高音啊的这种的感觉。 对， 但是从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有这方面音乐天赋，想要当歌星，或者说什么时候爸爸妈妈有帮你在这条路上铺垫一下吗？ 没有哎，我小时候去小学的时候去选那个合唱队，老师都说我走音然后也是从小喜欢吧，然后就坚持吧。 嗯，从小喜欢，即使老师说走音，我要坚持走音的唱下去。 那段时间也没唱了上了高中然后才开始的。 嗯， 要开始学音乐。 对，然后才会有系统性的去接触到一些。 哦，然后现在在大学里学的也是音乐。 对，大学就 音乐专业。 对对对。 哦， 嗯，那专业性走了，今后也是想要朝一个歌手方向去发展吗？ 嗯，看吧，还是得看吧，说不好吧。 但至少这是自己感兴趣的。 对， 对， 至少是感兴趣的就会去多做一点。 嗯，啊，对，希望以后也可以从事这个职业，肯定我觉得就像咱们也一样是吧。 嗯，建立在爱好和你的兴趣之上的 这样一个工作，你就会坚持的更久一些。 是，我还记得上周哈，上周一也是这个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的嘉宾杨宇森，他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但他比较特殊的是他的爸爸是一个吉他手，他的妈妈是一个歌手。 对， 从小家里可能就有朝这方面去培养， 有这个熏陶。 但我觉得一坤唱的也蛮不错，家里有人是从事音乐方面的吗？ 没有，我爸五音不全呢。 啊，那妈妈呢？ 我妈稍微好一点吧。 嗯，妈妈听到这样的评价会心情好一点吗？妈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应该不会， 因为五音不全稍微好一点。 嗯， 是，但是爸爸妈妈有支持你吗？因为比如说像唱歌的话，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啊，你走艺术这条道路会很艰辛， 嗯， 或者说会希望你找一份怎么讲稳定一点的铁饭碗一样这样的工作。 对， 对，有，还是比较支持我的吧，因为我之前是在国外上的学，然后， 哦， 后面就是喜欢，然后就因为北京的机会比较多，然后我就想着就在这边坚持，然后现在也坚持了有4年了吧。 四年了，但是我考完题起来觉得这个4年的时间其实还蛮短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坤只有21岁真的非常的年轻，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自己在为自己梦想努力的一个年轻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也是搭建这样的平台，为所有热爱音乐的人提供一个平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未必需要像吃了 CD 一样唱的那么好，或者说一定要达到一个专业歌手的水准，只要你热爱音乐，这是你的梦想，你想要展现自己，我们就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 快到碗里来。 嗯，现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哈，已经有晨晨、猫咪、是我不是我给我们送来了礼物，小火星，然后大家互相都聊起来了。 今天大家还挺活跃的，即使没有唱歌，这个礼物也一直在刷。 哎，是，但是是不是适时的应该唱一唱了？ 对， 想问一下哈，一坤平常喜欢听哪一个类型的歌曲，或者说有特别喜欢的歌手？刚刚你提到这个 林俊杰，还有其他的吗？ 除此之外呢？ 特别喜欢的歌手， 就只有林俊杰。 对，特别喜欢的就是林俊杰，然后平时都听吧，都有听，就很多歌手的歌都会有听，因为比较学新歌，然后要去多学一点那个新的曲风啊什么的。 什么类型的歌都会听了是吧？ 那最近有学新歌吗？ 最近有啊， 比如 那个什么男孩别哭， 男孩别哭， 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 男孩别哭，那还蛮新的，要不要小小来两句？看看这个检验一下现场考试。 对，这首歌最近听的还蛮多的。 我是要跟你唱吗？ 你就会轻轻歌唱，他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真心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静静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坚持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般逛街，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阻挡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I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t be afraid. Boys, relation, bye, a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t be afraid. 哇，好厉害啊，说唱就唱。 谢谢一坤。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一下我们火星直播平台上这些，能用视力来形容你们吗？只要一开始唱歌就开始狂刷礼物， 而且已经 是多不爱听我和杨帅说话， 不限于小火星了，然后都是送的什么热门糖果啊， 哎，是还有麦克风啊， 棒棒， 嗯，还有说爱你啊等等，大家就是一波一波的刷起来。只要你一开始唱歌， 对对对，嗯， 这也算是临时加的挑战新歌声期末考试，说唱就唱。怎么样，来到节目里面有这样 cue 你，你习惯吗？就是习惯性准备好，还是随时说到哪就可以唱到哪？ 嗯，只要会唱的一般都能唱。 哎，这话撂出来的，那今天必须要多唱几首。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这样玩，今天大家在火星平台或者在我们的 对 九八二魔力工厂的朋友都可以点歌。 是我们一般 现场给你唱， 很少会开放点歌这个环节的。今天我晨晨又送来了岁月神偷一个。哎，一坤，你要不要自己感谢一下大家？现在礼物一直在爆，嗯， 有我的份吗？ 啊，有你的份呐，啊！这是这一期你来的，代表大家，啊， 全都是送给你的，表示对你的喜爱。 嗯， 那个谢谢大家刷的小礼物， 不要停，不要停， 让我心动的人，是， 哎，他们是在点歌，哎， 嗯，在点歌吗？ 嗯，点了一首《岁月神偷》，点了一首《我心动的人》。 我心动的人和《岁月神偷》 都不会， 都不会。那我们挑一首会的吧。既然这月林俊杰的歌曲比较熟悉的话，那我点一个吧。 哎，好。 我最喜欢 JJ 的《可惜没如果》，就是每次听一次，然后泪目一次，就觉得戳中心事的那种感觉。 倘若那天， 哎，对，其实前一段时间有一句话还蛮戳心的，就是说每对恋人在分手的时候，其实心里都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说假如我们重新来过，那会怎样？但是 JJ 的一句话就直接给你扔进了现实，一盆水泼上去，可惜没如果。 对啊，把握当下啊。 我们来感受一下吧，一坤跟着唱唱看。嗯，因为这首是直接开始点的哈。 嗯， 现场我们的点歌环节依旧在开放，想听嘉宾为你唱哪首歌呢？ 对，这些的歌其实都挺难唱的。 是不难的我也不会点嘛。 对。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做的都做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将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且过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可惜没， 可惜没如果。 文文 Rose 在火星平台里说好好听啊。 其实我就是想听刚刚高潮的那一部分，因为这个歌最难的就是刚刚那部分的真假音转换。 嗯， 其实对于女生来讲还好，因为女生天生比男生高八度。 嗯， 但对于男生来讲的话，唱到那个部分需要一个真假音，而且很频繁的转换的时候，很考验唱功的。 嗯， 哎呀，真的是圈粉哈。 对啊， 还有包括这个是我看看名字窦家军小溜达说，哎，是好好听啊，很棒很棒。还有伟伟， 啊， 嗯， 大家都说很棒。 火星直播平台上， 嗯， 圈粉这么多， 是 那也是要回馈给大家一点的，就是除了来唱歌呢，还是需要分享一些自己的音乐生活。刚刚讲了， 嗯， 比较喜欢林俊杰， 嗯， 啊，还有其他歌手呢， 嗯，陈奕迅， 陈奕迅， 哦， 听的比较多，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了。 萧敬腾。 那其实现在也到了我们北京时间的18:23， 嗯， 我们也要进入一个半点的时间了。我们就用一首 MV 的形式来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 对音乐推荐。今天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支 MV 呢？ 嗯，十年吧，陈奕迅， 陈奕迅的十年。 对对对， 我发现你很喜欢听经典，哎，就是大家觉得好的，你都觉得好。 对，我随大随主流。 嗯， 那这个 MV 有什么比较特点的地方、特殊的地方？ 样。 嗯， 十年嘛，十年一轮回嘛，我觉得。 十年一轮回，那十二年怎么算？ 十二年就是 一个生肖轮回， 大一轮。 是，豆家军小刘大说我也喜欢陈奕迅，然后刚刚也有朋友在点歌说，哎呀，怎么说出口？我们刚刚是已经 唱过了， 对，来晚了，直播间要早点进，忘记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了。 对对对，每天的18点整，大家准时的打开火星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了。 是的，那在一首陈奕迅的十年，也是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我们的嘉宾叶一坤的推荐的 MV 之后呢，待会儿挑战新歌声也是和您不见不散的， 待会儿见。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是不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让我们再次欢迎今天备受大家各种好评以及一路刷不断的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叶一坤。欢迎坤。 Hello。 刚刚在我们推荐的这个 MV 在播放的期间哈，范儿的青春329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说，哎呀，这个节目真好，支持支持，我们就喜欢听别人夸我们， 必须支持啊， 特别是附和的杜家军小六大说是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北京青年广播主打的一档音乐真人秀，也是一个电台 KTV， 欢迎各位热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自己小秀一把，展现一下自己的歌喉，跟我们聊聊自己的音乐生活。 是， 同时呢，如果您不在北京地区或者说不太方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呢，也可以通过唱吧把自己平时喜欢唱的一些歌曲录制下来，说不定就会在我们节目当中看到你的身影。 是的， 是今天一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刚献歌还蛮多的，而且小刘大刚说这首歌是我上中学时候听的， 说的是十年， 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其实刚刚这个十年这支 MV 大家都很有感触，因为它其实拍的就是我们通常在 KTV 里面的一个感觉，大家在嬉笑啊闹啊什么之类的，但只有你一个人拿着麦在特别走心的唱歌。想问一下一坤哈，平时的时候都是会跟自己的同学去 K 歌，还是说都是你们这个平均水平的，还是你每次去了之后都是可以直接麦霸 艳压 翻所有人？ 平时都是跟朋友然后同学一起去。 那你的同学应该都唱得好棒吧？ 没有没有，不是我，这不是北京这边。 哦，就是不是学音乐的。 对对对。 所以你自己还是可以直接艳压。对， 他们去我也几乎拿不到麦了。 就都是唱得很好， 就是他的朋友也都是麦霸。 对吗？ 而且都唱得很好。 哦， 那想问一下，平时你除了喜欢音乐之外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爱好吗？ 平时就你打篮球，然后打游戏，然后看看 喜欢运动啊， 看看小说。 就是平常普通男孩子喜欢的一坤都喜欢。 对， 那提到打篮球，因为现在我们是坐着嘛，大家看不到一坤的身高，但其实还蛮高的。 对， 所以其实是从初高中开始就一直打篮球吗？ 我是从初中开始打球。对，初中开始就是打球。我在上海读的初中。 打哪个位置呢？ 当时打的是小前锋吧， 换了很多的位置啊。 我个人比较喜欢打后卫，你可以一直粘着球。 就是控球的时间比较长。 对， 掌控欲还蛮强的一个人。 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因为就是喜欢拿球的时间比较长。包括你看，就是一坤拿麦的时候，他也喜欢靠麦比较近。然后就心理测试小姐姐， 很棒很棒，棒棒的。 是，但其实还是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表达了对一坤的喜欢，大家都想了解你更多，想知道平常的话你是就是乖乖的待在学校里面，就完成老师布置的各种各样的作业，还是比较有自己新奇想法的，会去尝试新鲜事的人呢？ 我平时比较懒。 哎呀，今天真的我发现来了一个特别耿直的嘉宾。 我觉得他特别呆萌。 正因为这样呆萌的人设才更容易圈粉。 对啊对啊，是这样的。 多跟大家聊聊你的生活吧。 就我平时就比较懒嘛，然后练歌的时候练歌，然后跟朋友出去约着打球的时候就一块去打球，然后再约各种局啊什么的。 就可能出去除了出去玩之外，就更喜欢一个人待在宿舍。 对对， 待在家里。 对对对。 还是比较喜欢沉浸于自己的爱好当中的。 纠结 不是音乐的话就是篮球。 差不多吧，反正对，差不多。 感觉生活比较简单，但其实之前的时候跟易坤在短暂的交谈当中发现也是一个故事不少的男同学哦。那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有故事 的 男 同学， 今天给我们准备的这首歌曲是 男孩梁博的。 梁博 啊，在歌手里唱过今年梁博。 对对对。 其实梁博也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男孩， 还蛮有风格的。 因为当年拿了这个现在叫中国新歌声了， 对对对， 当时叫中国好声音的冠军了之后， 销声匿迹了。 回去读书考研去了。 对的，就是消失在大众的面前了。对对对。 你会很喜欢梁博这种风格的歌手吗？ 我相对喜欢他的歌会多一点吧。 那就多讲讲这首歌的故事吧。 就是给人一种沉淀下来的一种感觉吧。就是你要想他当时拿了全国冠军嘛。 对， 拿了全国冠军，然后就是就像那个姐姐说的， 这意味着很多。 对对对，然后他就去读书嘛。 对， 然后读了书以后， 然后再陆陆续续的在接活动、啊、 渐渐的又回来了，就像今年在我是在歌手里就算是一个重新的亮相。 是我最喜欢他在歌手当中最后的那一个、嗯、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应该拿在就是第一次亮相的时候，灵魂歌手是他自己的这首 灵魂歌手、哎、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 能关掉你的麦吗？但是开一个玩笑哈、嗯、但其实那一瞬间你的感动，你就觉得哇，我其实当时正在扫地，你知道现在好多综艺节目 画面感好强， 你是放着被当画面感 叫下饭综艺， 哎对，当背景音乐在放的， 对， 然后那一扫突然出现不要扫了，我就要认认真真的盯着他全场的看完，就是那样的一种感觉、 嗯、对对对。 今天带来的男孩这首歌曲呢、嗯、也是梁博他自己的作品哈， 对， 他比较喜欢自己原创，包括自己其实也监制自己完整的歌曲， 是 对于这么年轻的歌手来讲非常的不容易。 嗯， 那我们也看看年纪轻轻只有21岁96年的小鲜肉叶一坤来如何演绎这一首 男 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曾经以为他和她相爱，地方在打开，想问你现在忧郁的时代 怎么了？ 突然有点、 忘了 啊 了。那我们要重新来一次吗？ OK OK， 我觉得我们再来一遍吧。 OK， 好，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希望您不要调台，我们要重新来一遍了、 来自梁博的男孩。 下你，就现在，生命每当我又徘徊，所有期待的都不是未来，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不必再重来、现在我只希望疼痛来 好听，好听，一首来自梁博的《男孩》。 是的，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呢，在易坤一开始唱的时候，就好多人给他点加油加油哈，有这个窦家军、小溜，还有范儿的青春329、因为中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又重新又唱了一次嘛， 对， 然后呢就有范儿的青春说好可爱，我发现就是刚刚那句话，长得帅说什么都对， 对啊， 长得帅重新唱也是好可爱、发现了我们的观众真的都非常的喜欢你哈， 对， 范儿的青春也给了一个定义，说羞涩大男孩，你觉得这样定义你准吗？ 我觉得至少是不是说在不认识你的朋友面前， 对对对，我还是装的比较好的。 哎，装的比较好， 也不是装，可能就是怕生，会不会就有点？ 也不是怕生，就是 有点害羞。 就是平时也话也不多嘛。 还就是羞涩大男孩的定位哈。 但我后面发现，就越是这种话少的男孩，越招人喜欢啊。 哎，对，因为走起心来你会发现他真的好认真， 对啊， 平时差很多。 是的，是的， 是感谢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今天易坤只来了一次，就给自己收获了一个死忠粉，因为窦家军小溜他发过来一个加油，我永远支持你， 变铁粉了， 是也是厉害。再一次感谢易坤来到我们节目，也感谢您今天收听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明天同样是有实力不凡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是每天的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播出的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有戏，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Early in the morning, I put breakfast at your table， 一夜都没睡，但我不知不觉清醒，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紧闭了